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莫扎特的旋律开始了五月为你带来的第一首古典音乐，我是王卓。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要来聆听的是什么呢？来吧，亲爱的五月，给树林穿上绿装，让我们在小河旁看紫罗兰开放。我们是多么愿意看见的紫罗兰啊！亲爱的五月，让我们去游玩。这是在1791年的一月，莫扎特作曲，奥弗贝克作词。在那个时候呢，莫扎特已经疾病缠身，没有等到春天来临就与世长辞，留下了这首清新欢快的旋律，积极乐观的情感。亲爱的五月来了，鲜花开满大地，大家尽情的去拥抱它，让心情跟随莫扎特的旋律一起飞扬。那今天也是直播，在假日期间，在直播间陪伴大家，那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和春天有关，是和五一劳动节有关的音乐。我是王卓，再次欢迎各位好朋友。 现在已经跳入到了舒曼的第一交响曲，这首交响曲的名字就叫做春天。这是他的第一号交响曲，在1840年到1841年间，并且很快就首演，当时是由门德尔松指挥出演的。而且呢，这也是正式舒曼和克拉克拉的婚礼之后，从这个时候起呢，舒曼的创作从单一的钢琴曲转向了多种的题材。比如在他结婚的1840年这一年内，就一口气写下了几十首歌曲，其中包括非常著名的《诗人之恋》《女人的爱情与一生》，非常有代表性的名作。那他是在1840年尝试和克拉拉舒曼结婚，但实际上并没有进行的那么顺利，因为克拉拉的父亲呢曾经多次反对过克拉拉结婚。那维克在这一方面对舒曼十分的残酷，以致使他患上了精神忧郁症，一直到1840年8月1号莱比锡法庭才终于裁决了他们的婚姻的悬案，使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就在这段时间，舒曼只用了2个月的时间完成了4个乐章这样的钢琴手稿。随后呢，婚后克拉拉也是鼓励他去创作交响曲，他也开始尝试给这首曲子来配器。最开始的时候，他曾经用 D 大调谱写这部交响曲，但是为了乐队演奏的需要呢，也是把它改回到了降 B 大调。那现在我们就来听到的是第四乐章，非常欢快的第四乐章。 2004年的时候，这样的一部法国音乐电影，很多人看了之后，直到今天，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拿来再看，其实也还是充满了感动。讲述的是一位怀才不遇的音乐老师，我记得他叫马修，面对的不是普通学生，而是一群被大人放弃的野孩子，而这些孩子真的是马修改变了他们还有他自己的命运的故事，而且就是音乐。所以呢，在这部电影当中，音乐非常非常的重要。放牛般的春天，在这个春天，这个五月一日，再次来聆听。 Bring him to me. Is it not sweet? 天宇为世界成都而来，450万起不限购，买下成都的国贸 CBD 与180至240平国际尊邸即将全球发售，02885036600。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城房子第101250号。 密云旅游春季踏青全新体验，遥鲁长城下，枕梦山水间，享亲子时光，赴星空之约，古北水镇长城下的星空小镇。 有那麦丽5月1号特别节目在假日期间依旧直播。那刚才听到的那一段无伴奏的女生的歌唱呢，就是叫做《南风轻轻吹》，是来自于英国诺森伯兰的民歌。那在此刻来聆听到的，其实也都是五月份所带给我们的。我们觉得五月是一个鲜花的季节，是充满了春天气息的季节。那此刻要再次来聆听的是很多朋友特别熟悉，而且呢也特别适合在春夏交替的时候来聆听的舒伯特《遵义五重奏》，当然会选择最著名的这个乐章《主题变奏》。 五月一号劳动节特别节目，那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都是带有春天气息的音乐。我是汪卓，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继续回到这里，继续聆听美妙古典。 傲然古 典，等待，生命一分一秒的流逝，等待，机会一刻一刻的溜走。找资金，用中智，不等待，手续代办，费用低，速度快，一体化对接，一站式服务，告别资金苦恼。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长奏十年，相约访山。5月5日，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奏大会，北京基金小镇精彩开启，走起！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The weather， 受上游沙尘输送影响，今天早晨本市大部分地区出现浮尘天气，预计中午前后随着偏北风的加大，浮尘减弱，大气扩散条件有所好转，但局地有可能出现扬沙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分散性阵雨，总体雨量不大，请注意防范。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多云有浮尘，局地有扬沙，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4级转2-3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4，需您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今年5月份，故宫博物院内的三大展馆将集中对公众开放，其中在国家宝藏节目中圈粉无数的石面石鼓将搬入建亭新馆。此前由于石鼓还没有走红，观众不多，石鼓馆在宁寿宫展出还可以承受，如今随着国家宝藏的节目热播，圈粉的石鼓成了观众到故宫参观的标配行程之一，只有一个通道供观众进出的宁寿宫就显得有点局促，因此挪到了建亭。另外，单霁翔院长说过多年的明清家具馆今年5月也终于要对公众开放了，精挑细选2000件明清家具精品将与观众见面。值得一提的是，南薰殿作为故宫很少有的明代古建筑也即将对公众开放，将重点展出明代的家具精品。第三大展馆就是为清明上河图搭建的互动展演装置，5月18号将与游客见面。这一展演以观众体验为核心，最大程度地给观众呈现一幅活起来的清明上河图，让观众可以走进画中，穿越回繁华的北宋都市。临时搭建的展演装置，一场可以容纳48人，在故宫停留3个月后，展览还会被整体搬到英国，第三站是法国卢浮宫。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我一直都在等待，等待着小鸟，小鸟鸣叫，在它鸣叫之后，我才会告诉大家，这是来自于小约翰施劳斯他的《在克拉普芬森林》。可能很多朋友喜欢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朋友，一定会知道这首曲子。那这首曲子里面，其实小约翰在那个年代就已经在玩音乐了，对不对？在里面加入了很多他随想到的，能衬托所让听者能感受到在森林里的这样身临其境感觉的一些乐器，比如他就加入了也模仿小鸟鸣叫。那在克拉普芬森林呢，这也是一首法式的波尔卡，听着这样的旋律，今天有可能魅力五一节特别节目，我们其实听到的是和春天有关的音乐。有人说克拉普芬森林，我怎么觉得有点夏天的感觉，包括现在耳边所听到的霍夫曼故事当中的船歌，不是也充满了夏季的感觉吗？其实在夏末，在春末夏初，都是像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在我们的假日里面，很多人都会选择去郊游，那无论是在森林里还是在水上，都是我们所会选择的这样的游乐的项目。所以呢，在今天为你选择的很多和春天有关的音乐，那像在克拉普芬森林，像船歌都入选其中。 来自于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一首爱情民歌，这就是《绿袖》。那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绿袖幻想曲》，那现在呢，已经跳到了意大利风格的音乐，意大利的西西里舞曲。这是在17、18世纪源于意大利西西里的一种非常古老的舞曲的形式。那现在我们所来聆听的是弗雷他的作曲的西西里岛舞曲。是有着意大利风格的西西里舞曲，但是这是作曲家法国作曲家弗雷他在意大利的时候在船上听到西西里民歌之后的有感之作。那我刚才也特别发现，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很多段的音乐其实都是来自于民歌，像刚才的沃恩威廉斯他的绿袖幻想曲也是来自于绿袖这首民歌，还有呢就是在上半时段我们所听到的舒曼他的春天交响曲的第四乐章，在里面也是用到了民歌的元素。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既然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春天，那在这样的一个春末夏秋的季节，最后我们也是以一段夏日的音乐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夏日时光 Summer Time。 最后祝大家节日快乐，那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美丽，在这里继续分享经典吧。我是王卓，明天见。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俄罗斯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少熬夜，俄罗斯呢位于欧洲板块，对于处在亚洲的中国球迷来说，难免又要熬夜看球了。不过近期官方发布的赛事安排却让不少球迷十分欣慰，看球基本都在零点之前，部分比赛会放在凌晨2点进行。